记住的铃木。

对他说。 寂寞，因为你不药而愈。

职场能够有更多的新的挑战。 我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 升职加薪，然后一切顺利。 九六九职场秀，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 分享职场干货，讲述职场故事，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我是周周。在今天呢，对于很多的职场女性来说，想要孩子就意味着一定会影响工作，公司也会觉得雇员当了妈妈之后必然会分出精力去照顾孩子，没有办法去全心全意的投入工作了。所以对于职场妈妈甚至是有备孕打算的女性，很多人都产生了歧视的眼光。不过这样一种意见并非完全是正确的，因为最近呢有一项报告显示说，当了妈妈的女性在工作能力上反而会更上一层楼，甚至会成为企业宝贵的资产。美国的一家银行分析了超过10000份的公司人力资源报告之后发现，当了母亲的职业女性能够创造出更多的经济价值。而之后美国的两所大学在一项研究当中也发现，拥有子女的女性经理人会拥有更好的管理能力，他们在情绪管理以及冲突解决等方面拥有明显的优势，能够轻松地进行多线程的任务处理，而且更有耐心。因为养育后代呢成了妈妈们生活的重心，所以职场妈妈可以借助这样一个契机来评估自己工作的投入产出比例。妈妈们往往会选择那些灵活支出自己的时间，最大发挥自己价值和特长的职位，甚至会选择创业。同时身为妈妈能够让更多的女性呢安排好工作的优先级，带得了孩子的妈妈也能够轻松地管理好下属。因为每一个做了母亲的女性呢都会发现自己的情商会在孩子成长的头几年内飞速增长，无论是和孩子沟通也好，还是培养孩子的好奇心也好，妈妈们都会通过敏锐的观察去快速的反应。所以很多的母亲呢也表示，和孩子相处久了就能够更加深刻的理解下属和同事，尤其是男性的情绪变化，然后进行沟通和了解，就会迅速的发现在工作当中问题的所在。通过以上的研究报告和一些案例，我们也会发现，其实并不是当了妈妈就会一日傻三年，也并不是当了妈妈就不能好好的工作，而是当一个女性除了职场人之外又多加了一个新的身份时，她会更好的审视自己。所以也希望在职场打拼的朋友们，不管你的身边是否有职场妈妈，都希望你能够给予她一定的尊重，因为为了生活每个人都在努力的前行，而职场妈妈同样也是职场的潜力股。

想起曾经不期不理，你却不在意、用尽一生的力气守护一生的约定，难道这是我一厢情愿的秘密？等你的好消息，却等不到半点安慰的话语，只有你满脸的嫌弃。等你的好消息，再等也没有半滴温柔参与，我开始不再相信童话中天荒地老的约定。过过手指的你，该不该放弃？曾经不弃不离，你却不在意、用尽一生的力气守护一生的约定，难道这是我一厢情愿的秘密？等你的好消息，却等不到半点安慰的话语，只有你满脸的嫌弃、等你的好消息，等也没有半滴温柔参与，我开始不再相信童话中天荒地老的约定，烧掉了回忆，从此你从记忆里删去，海底的泪雨和遍体鳞伤的自己、等你也好想你，却等到了一个无人的废墟，我们却都回不去再没有曾经爱过的痕迹。 留意过自己家的枕头需要多久换一次吗？美国的一位过敏于哮喘的专家给我们的答案是，即使枕头再舒服再昂贵，使用了六个月之后同样也要换新，因为枕头用久了呢，会聚集大量的可以导致痤疮粉刺的污渍、油脂以及死皮的细胞，还容易藏匿尘螨，它也是会诱导过敏体质人群发生过敏和哮喘的因素哦。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值得留意，如果想要保证身体健康的话，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哦。 风甜美 瞬间，有所有美丽的时间，定格百分百的完美。这里没有喧嚣的语言，在距离爱很近的海面，我们用属于自己的姿态体验。快乐的蒸发，风儿以自由的弧度在旋转飞扬，花儿在每个看得见风景的地方甜美的流浪，我们把回忆留在时间穿梭的地方。 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